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要首先请上常宝峰先生和王佩元先生。今天啊，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他们二位新时期的一段新作品《育苗》。 裴元同志 啊， 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 咱不知道今天在这种场合当着这么多人 啊， 问你合适不合适？ 那得看您问公事还是私事。 私事。 私事啊？ 对对对， 没有机密问题您随便问。 那我就问了。 可以。 我希望您毫不保守的全讲出来。 我一定心怀坦白。 那我就问。 可以。 婚后您爱人吻过您吗？ 怎么了？ 不是你，不是您说，您说对， 您这还用扫听吗？ 啊， 夫妻一块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过样的。 不是，这不明情的吗？ 好， 这你还多余问。 这么说，吻过？ 吻过。 到什么程度？ 嗨，到不了什么程度 啊！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也就是水过地皮湿。 好， 还好呢。 好， 质量太差。 嗨、 哎， 可不能这么看问题啊！ 嗯， 轻轻的一个吻。说明了夫妻之间的感情。 哎，我们感情倒是不错。 就这种待遇啊， 嗯，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了。 哼，这么说您跟您爱人闹意见了？ 那还不都是为了我们那孩子苗苗？ 哦，为孩子吵架，常有的事儿，别较真儿。 嗨， 啊， 不是咱较真儿啊。他说了， 啊， 只要孩子问题不解决，我就跟你没完。 说了半天你们孩子有什么问题啊？ 您说这小孩能有什么大问题啊？ 就是啊， 这么点孩子 啊， 嗯，不就是上次学校开了一联欢会，他在会上跳了一个小歌舞，就招来老师一大堆意见。 你们孩子怎么跳的？ 我给您学学他怎么跳的。 我看看。 哎哎哎哎，螃蟹一呀，转八个呀，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啊，二嗯好啊，点儿了个点儿啊，把台你坐六。您说我们这孩子哪点姿势错了？ 姿势没问题。 是手势出错了？ 不是，你们孩子说的这词儿有毛病。这万想不到，这孩子在台上怎么划上船了？怎么？这是酒令啊！ 就这么点小事儿，那老师还家访了呢，还 这能不给你提意见吗？ 他倒是走了，我爱人跟我没完呢。 啊， 非问这是谁教的？ 那较较真儿也是对的。 我说谁教的？ 啊， 我这么大人，我教他那个？啊？ 不是，那你这孩子怎么会的这个呢？ 这不都上次我跟老李在一块划拳时候他听会的吗？ 这还是大人影响的， 这是自学成才呀，对不对？ 对对对， 跟咱碍不着事。 你行，甭强词夺理了 啊！ 孩子染上这毛病了，你应该管他。 咱不是不管啊， 哎， 特意请来几位朋友一块帮着管。 哦，找几个帮忙的。 我告诉你苗苗啊， 嗯， 以后这个酒令咱可不许说了。 对， 告诉你少年不努力啊， 嗯， 老大徒伤悲。我告诉你，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你这孩子， 不是 你 等 坏透， 你这管孩子这手这干嘛呢？这是， 这不洗着牌子吗？这是， 哦，打着牌教育孩子。 哎，咱这就叫正文娱乐两不误啊，对吧？ 没这么教育的。 我告诉你，宝贝儿， 嗯， 哼，你记住了，没知识可不行，没知识那原子弹就上天了，一饼；没文化那立交桥就架起来了。二位，要不是工人叔叔，哎，那是谁打三条？那是碰糊了。 你看够忙活的， 听我说话，老看着牌干嘛？我说话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还真记住了。 重复一遍。 嗯， 您先打的一饼，后打的二万，那位叔叔打的三条， 把牌全记住了。 您说多可气呀、啊？ 还可气呀、 啊？嗯， 我告诉你啊。这孩子这恶习，这是你影响的。 是我影响的。 你当家长的应该把孩子培养成才，别往歪道上带。 咱不是不培养他 啊、 嗯、下多大本啊，彩电卖了，洗衣机卖了，给他买个钢琴，这叫不培养他吗？ 你们孩子会弹钢琴呢？ 慢慢学呀、 啊、 嗯， 将来把这歌唱好了，合适带一冠，淼淼新曲，这就拿了。 不行，不行，这孩子要练不出来呢。 练不出来也没关系啊。 嗯， 这钢琴搁家里那也是摆设啊，显得咱有学问，对不对？用不上了，弯出一挑，说不定还能赚一笔子呢。 就这目的啊？ 怎么的？ 你这叫左道旁门。 怎么左道旁门？ 培养孩子，先考虑孩子的文化学习。 咱不是不考虑， 嗯。 为了合理安排时间，咱给他定个日程表。 怎么安排孩子？ 每天放学以后吃完晚饭，7点开始练琴，8点练唱，9点听录音，10点抄谱子。 什么时候写作业呢？ 被窝里写去吧。 这作业能写得好吗？ 我告诉您，干什么都得有失有得。 你失掉的是孩子的主要问题。 急着白脸这样， 是家长。 老板，过来过来过来，给王大的唱一个。 这就会唱了， 让他听听啊。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啊，明亮又闪烁。 行了，宝贝儿啊， 怎么了？ 大眼睛，我是小眼睛。你这都跟谁学的？ 我跟我爸爸学的。 这家长教孩子这，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我什么时候教你这个了？ 那他怎么会的呢？ 你这不都听邻居说的吗？邻居唱的吗？ 那你有责任呢。 我教你那歌，你怎么给王大的唱上呢？ 哪歌啊？ 我给你起个头，你唱那个，你来的这个，公嘎公嘎公嘎公嘎公嘎。 唐老燕儿。 什么叫唐老燕儿？ 这不就那曲子吗？ 就会这两手，拿着当前奏。 嗯， 公嘎公嘎公嘎公嘎，鞋儿破。帽儿破，共身上的袈裟破， 这是培养技工。 小我疯啊，小我癫，酒楼穿长过。 你呀、啊，你是够疯的你。 给王大的唱唱。南无阿弥陀佛， 孩子 南无阿弥陀佛，没吃饱是怎么着？大点声！哎，大声！ 受罪嘛， 就这一嗓子，我们街坊刘奶奶就过来了。 嗯， 我说常大的， 嗯， 咱以后管孩子别这么管， 嗯， 可不千万别掐他脖子呀。 这叫掐脖子？ 我什么时候掐他脖子了呢？ 你这声音比掐脖子还难听呢。 看来我们这孩子不是唱歌的苗子， 根本就不应该这么培养。 给他换 换什么？ 给这改成那个体育 气文学舞。 哎，钢琴卖喽，换成体育器械。 嗯， 直顶摔跤的那小坎肩咱都给买来了。 整个一棒槌，那叫小坎肩啊。 那叫什么？ 那叫大练。 甭管叫什么，伙食也得改善呢。 怎么改善？ 按国家队标准要求，牛奶、面包、巧克力吃，同保难保，盖胃瓶得着。 来，这盖瓶算营养吗？ 咱反正甭管，怕它消不消化，懂吗？ 你呀、啊，我看你这家长是吃多了 啊。 师资问题怎么解决啊？ 咱这体格教不了他呀。 嗯。 特意从外地给请了一位行家，这位先生真行。一拉架势咱就服了。 什么架势？ 哎， 好，50块钱找个酒鬼来，你看了吗？ 好啊， 还好呢， 最全的， 就这个 啊， 就这个。 他这一练，我们那宝贝儿不乐意了。爸爸，爸爸，早知您请人花钱练这，干嘛还请人呢？我看您上次在我姥姥家喝多了那姿势，哎，比他好看。 这孩子都看出假来了。 不懂，练也得练，不练也得练，练出来这是你的本事，懂吗？哼，先生， 嗯， 您看咱练什么呀？ 嗯， 哎，手撕梁山门，劝听腿迎人， 摔跤的， 先压腿吧， 先压腿。 压腿？ 嗯， 这一压腿连我都含糊了。 怎么含糊啊？ 先生这胳膊根这么老粗啊。一滴了，我们孩子跟滴了小鸡子似的，往那长板凳上这么一放，左手摁着大腿根，右手抽着脚后跟， 嗯， 常先生， 嗯， 点砖， 点砖， 点砖头， 改老虎凳了。 我说宝贝儿， 嗯， 可得挺住了啊， 挺住了， 咬住了牙， 嗯， 为拿这块金牌，爸爸舍不得你，你咬住了牙呀， 嗯， 咬住了牙。先生， 嗯， 您看咱还怎么练啊？ 嗯， 继续垫砖， 还垫砖， 4块砖垫过去，再看我们这宝贝儿，真够哏的。 嗯， 挥着小拳头喊了一句钢铁誓言。 什么钢铁誓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到宪兵队了。 我爱人蹭从屋里就窜出来了、嗯、谁敢回我们孩子我就跟他拼了。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说干嘛、嗯、干嘛喝个儿啊？ 这还赖你爱人 啊？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这孩子我还不管了，让你管。嗯，回到屋里边往床上一躺，大被子一蒙，不理他了。 你爱人要带孩子，这孩子怎么样了呢？ 您还别说，这孩子自打到我爱人手里边可都变了。 您瞧怎么样？ 每天按时上学了，还拿了双百，学校还奖励了他一份三好生。 这说明你爱人就教子有方， 还给了我爱人一份荣誉证书呢。 你跟你爱人怎么比呀、啊、 夸他是好妈妈。 应该这么夸人。 最使我难办的，那天我爱人让我代替他去领奖去，嗯，拿那份好妈妈光荣称号， 这是给你个学习机会啊。 您说咱是去不去？ 我要是你就去。 去，嗯，到那说什么呀？ 那还不好说吗？ 说什么？ 各位，我为了培养孩子，我给他上过老虎凳，不就完了吗？ 咱别起哄行不行？ 那你没说的你就别去。 不去啊、嗯？听说那天还拍电视呢。 那你怎么着好呢？ 左思右想还得去。 哦，还是去了。 那天我还发言呢。嗯，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踩电门上了是怎么着？ 哆嗦什么？你才踩电门， 你哆嗦什么呀？ 头一次上电视，我胆小， 用不着紧张。 各位领导， 啊，这还客气。 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您等会儿，等会儿啊，这什么姿势？这是？ 咱这不追镜头了吗？ 你追镜头啊，干嘛呀？ 我怕他照不上。 你脑子搁在发言上啊？ 咱不是没发言呢， 跟大伙说说。 各位领导，嗯，各位老师，嗯，各位家长，嗯。今天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培养孩子是我们当前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 行行行，那对口词的身段就不要再比划了啊！ 昨天现练的，这 站着好好说就行了。 啊，我爱人说，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这句话说得很重要。 我爱人说，嗯，孩子的好坏和家长很有关系。 没错。 我爱人说， 怎么光你爱人说呀？ 这不都是昨天现教的吗？ 你上这学舌来了。 我爱人说，有这么一个人。 怎么个人呢？ 他呀，喝酒打牌，还教孩子练醉拳。 这孩子家长是谁？说， 甭管他是谁了。嗯，反正是不得老怎么样的。 我看这人是很不怎么样的。 不管他是很不怎么样的，还是不得老怎么样的。嗯。啊，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去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这没得说。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有自己叫好的吗？ 我告诉您，回到家之后，梅兰为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嗯，端起酒杯就过来了。宝峰，为了你我的幸福，为了苗苗的心声，来，干一杯！ 他爱人原谅他了。 我说，只要你能谅解我，嗯，这瓶咱都能喝了。 不是，喝一杯就行了。 是啊、嗯，我说，嗯，梅兰，嗯。梅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没错， 我不该，嗯，叫咱们孩子，嗯，染上恶习。 怎么改了杨三姐告状了、啊？你拉签儿干嘛？ 谁拉签儿啊？我这不哭了吗？我这 你这一拉签儿更假了。 我说，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把人迷。 我。 梅兰，梅兰，我爱你，你的情谊我难忘记。梅兰，梅兰，怎么了？ 你打算要干什么？我已经理解了。 是啊，就在我们互相倾诉衷情的时候，嗯，这时候梅兰走过来，给我一个热吻， 热到什么程度？ 这儿出来个燎炮， 拔罐子来了。 欣赏了常宝峰先生和王佩元先生表演的这段讲教育的相声作品《育苗》，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常宝峰先生啊和张志宽先生表演的相声小段《大篷车》。 那相声演员来说，各方面的生活都应该去体验， 都应当了解。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特别爱看电影，就在前些日子放映了一部印度影片，叫做《大篷车》的，我是特别喜欢看。 还寸了啊！我对这个大篷车也相当的爱看。 是吗？ 那电影演得好， 大篷车里边的音乐、舞蹈啊、唱腔啊，我都一一掌握了， 我都了解。 这点你行吗？ 跟您这么说吧，啊，你要唱上句，我能接下句， 真是这话， 保险没问题。 那今天这么办？嗯，我在这儿唱个上句，看他能不能接个下句。 你就来吧， 这行吗？ 没问题， 试试啊。阿里呼古里亚加哈塞拉贼塞雷古里亚加哈塞拉贼 阿里呼古里亚家哈塞拉塞塞嘞，古里亚家哈塞拉塞。 蓝蓝蓝苦嘞木里苦嘞没几里巴哈， 蓝蓝蓝苦嘞木里苦嘞没几里巴哈。 苏了姐嘞，挤呀挤呀，家里蛤蟆。 嘎了嘎了，苏了姐嘞，挤呀挤呀，家里蛤蟆。 啊咿呀咿呀嘿， 咿呀咿呀嘿。 阿里呼， 阿里呼， 阿里呼， 阿里呼。 臭豆腐，辣豆腐， 有这词儿吗？你等会儿吧，这大篷车怎么出臭豆腐、辣豆腐了？ 你把这词儿都唱出来，我唱什么我？ 怎么样的我唱的？ 你还真行你， 没问题。 那真行这么办？ 嗯， 今天咱两个人在这儿一块儿表演表演大篷车，你看怎么样？ 好、 当场表演一段大篷车的片段， 这你行吗？ 没问题。要演的话，这么着？ 怎么着？ 我演摸汉， 你演谁？ 摸汉。 汽车司机， 嗯， 英俊小生， 就是他， 身材魁梧，膀大腰圆， 没错。 您看，您往这儿一站， 怎么样？ 跟那倭瓜似的。 什么叫跟倭瓜似的？ 就这么矮个儿，还要演摸汉呢？还？ 你那意思说我个矮？ 个儿太矮了。 个矮没关系啊， 啊， 我演那小兄弟小孟托啊， 小孟托。 您、那不个矮一点吗？小孟托， 聪明伶俐 啊，就是 机智勇敢。 对呀、 您看您往这儿一站， 嗯， 都冒傻气。 你是拿我开心的是怎么着？ 这你演的不合适啊、 哦、这也不行， 这也不行。 那这么着得了， 怎么着？ 你看我适合演谁，你给我安排一个角色行不行啊？ 这还差不多。 你给挑一个， 我给你选一个角色，保证你满意， 是吗？ 你演着还合适。 你看我演谁？ 你呀、啊、根据你这外表， 嗯， 你演那个吉普赛男人最合适。 吉普赛男人， 哎， 哪个呀？ 就是一说话老捂肚子那个，你爱他吗？ 哎， 傻子呀！ 不演啊，不演， 合适啊， 多合适都不演。嘿，我要演就演摸汉，要我就不演了。 你看，还急了，非要演摸汉， 就演摸汉。 行，你来摸汉， 你演谁？ 我给你配一角色。我给你演那个吉普赛舞女， 嗯， 妮莎，您看怎么样？ 你演妮莎 啊？您瞧咱这样，像不像那个妮莎？啊， 还真像， 真像吗？ 像像像， 小辣椒，小辣椒，你爱我不爱？爱我不爱？ 像话吗？ 怎么了？这多泼辣呀！这个 你倒是泼辣了，我这腮帮子都肿了。不行不行啊， 这角色也不行。 你换个角色吧。 那我给你来个温柔可爱的苏妮的，你看怎么样？ 这个好 啊。 咱们从哪开始表演呢？ 咱就演这个破剧场里边连唱带跳那一段，行吗？ 载歌载舞， 行不行？ 我打小的时候就会跳舞。 好好好， 你来吧， 咱俩来啊。 你来吧， 开始起音乐。 你起音乐。 哒啦哒滴哒，哒啦啦哒哩滴哒，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唱个歌 啊？他我不会唱歌， 你总听别人唱过吧？ 我会唱过节的歌， 这不好，换一个。 要过节了，户户点灯，唯独我家。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啦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欣赏了常宝峰先生和两位不同的搭档表演的两段相声作品，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

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68-6858-5858 6868-58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队，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长市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请上常贵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这直树二人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相声《腿子活》里的经典名段《黄鹤楼》。 和我经常在一起唱戏的呀，有林良，马连良马连良跟你一块唱戏，哎呀，怎么一惊一乍的？还有傅英， 谭傅英 啊， 盛荣，裘盛荣， 喜瑞， 侯喜瑞， 少春， 李少春， 君秋， 张君秋， 何增，你把人的姓带出来行不行啊？你瞧这口气啊，像这几位哪位你不管人叫爷爷呀？啊，君秋呢？ 他们都捧着我唱戏， 还捧着你呢。你怎么样？你要说能唱，咱们两个人在这唱一出，怎么样？啊， 在这儿？ 哎，谁跟我唱啊？哎，我呀，在京剧不敢说懂，也不敢说会，可以说是略知一二。咱们两个人合作唱一出京剧， 哦， 怎么样？ 懂？ 哎，台上的身段懂吗？ 身段呐，只要你一比划，我就知道什么名字 叫得上来。看看这个， 嗨，这是王茂戏正官。 这个， 哦，这是跟着的正王官吕然，对不对？ 这个， 哦，这是凑秀。您这个凑秀，这是老生，老生是这样，半角这样。 啊，对对对，再瞧这个， 啊，这叫教头， 啊，要记住， 教头也懂。 这个， 哦，这是在马上的动作，马鞭嘛。 这个，懂吗？ 这还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 就是 您这是什么呀？ 汽车过去了 啊。您走吧。 怎么人民警察也出来了？这警察是现代戏的。 什么现代戏？ 这么一说您还是真懂。 咱们唱一出。 可以。 是您挑戏我挑戏啊？ 废话，你挑啊。 我挑戏， 我会的戏多。 哦， 挑出一个你要不会，当着这么多同志，你这个不大好看。 怕我爱面子啊。 你听好，我挑一出戏。 嗯， 哎，您能够唱什么呢？最拿手的， 我 就是您的正宫戏。 正宫戏啊？ 嗯， 我全行。 全行？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我全行。 怎么还老虎狗也出来了？ 您最拿手的， 最拿手的， 嗯， 老生。 哦，老生。 哎， 那好， 我们就挑一出老生戏， 您挑吧。 咱们唱一出《珠帘寨》好吗？《 珠帘寨》那戏太老了 啊，是个传统的节目， 太老了，没意思， 老一点。唱一出这个《搜孤救孤》， 《搜孤救孤》， 都唱这个戏呀、啊？ 嗯， 咱再唱还有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通宵 唱一出， 哎，《甘露寺》， 《甘露寺》。 就是全千岁， 哎，就这出， 这个 对了， 就会这半句。 对， 那怎么唱啊？ 就这半句啊？ 咱就唱这个。 那、啊、不行，这一会儿就完了。 那唱什么？ 咱们唱一出， 哎， 黄毫楼， 黄窝头。 嗯， 嗨、哎，什么呀？ 哦，带水战， 还有水饭。 哎，三起周瑜， 三条鲤鱼， 我哪给你找去我？ 我可够了。 什么够了？你上食堂吧。 啊，这是水战黄毫楼。 哦，这戏可长点。 长点不要紧呢，咱们可以掐头去尾， 不唱当间。 哎， 那就别唱了。 就唱当间。 唱哪一点呢？ 就唱这个刘备过江张飞闯帐那一场戏。 好好好， 怎么样， 咱们派这角。 是您派角是我派角啊？ 你派啊？ 我派角。 我挑剩下的，你要不会 啊， 当着各位同志，你这个 他们老照顾我这个 呀。您听 我听啊、 嗯、 咱们您是老生，我来个刘备。 这种人聪明就在这儿呢。 我怎么聪明呢？ 天凉了他把被子留下了，你刘备，我留褥子，枕头给你，炕席归我，孩子你抱走，每月给你18块钱，以后可就别找我了。 我们俩人离婚了。 咱先说好 了，刘备刘皇叔。 老刘啊。 哎，老刘干嘛？ 行， 你认识啊？ 你来刘备 啊。你呢？ 我来个诸葛亮。 好， 这诸葛亮 三国里边哪有这么个人呢？ 那叫诸葛亮。 对，来个诸葛亮。 我再赶一个张飞。 我来个卧龙。 我再来一个鲁肃。 我来个孔明啊。 我这是三个角。 我也仨角啊。 我这是刘备张飞鲁肃。 我是诸葛亮卧龙孔明、 前后一个人。 这一个人啊？ 一个人 啊。 诸葛亮主要人物 是啊， 戏重 啊， 让给你。 嗯， 你要不会，当着各位同志， 我这个 他老没问我这个啊。我来一个人的。 那好，咱买桌子那么大的。 好好好， 来。 哎，您这诸葛亮得化化妆。 当然了， 嗯， 咱不化妆区别不出来啊。 捯饬捯饬， 化化妆。 对，咱们简单的化一化。 好好好， 是没有什么设备啊？ 没有，很抱歉。 哎呀，这个第一次这样唱。 哦， 没这样唱。 哎呀，哎呀，我说您去的这是谁呀、啊？ 诸葛亮， 您这不是诸葛亮， 谁呀、啊？ 南迪去。哎，什么相貌？ 真是， 对，我上你打家伙。 好好好， 你上我打家伙。 好好好，来。 静静静的个几个静静，静静静的个几个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 好像耍狗熊来了这。我这刘备改狗熊了啊？你不让我打家伙， 打家伙就啾啾就这个呀？ 打什么呀？ 打小罗。 小罗 啊， 行行行。小罗， 小罗的吗？ 小罗， 怎么还老罗呢？ 老罗， 什么老罗呀、啊？ 小罗，别念那两个字， 那小那声音， 得得， 行行行， 打得得。 得 大 大 得。 大 大 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你啊，我那找你干啥？找我去啊你？你要给我逮到哪儿去啊？你让我咋逮的？老打哪行啊？我到了台口一透袖就别打了。您这干嘛呢？ 这是透袖，我以为轰苍蝇， 哪有苍蝇？到这就不打了。 好好， 嗯哼，逮，打打，逮打 打。哦，哎，不是，刘备骑着驴来的。 逮逮。 哎，谁找我？ 哎，是谁找你啊？ 嗨， 你不出 不不， 咱们俩人一块儿出去，一块儿，你懂不懂啊？ 怎么了？ 那叫从场上 啊？对，就叫从场上啊。 不懂这是什 么？啊，我还不懂啊。 啊， 嗯哼，嗯哼， 俩卖馄饨的，来，大大。谁 谁这斗鸡来了这 啊 不不您太死板了活动一点啊活动一点 啊 好好 哎行行行行这诸葛亮踩在门上了 啊 可是你让我活动的 活动就这么活动啊 自然一点啊 随随便便 啊 行行行 啊先生啊先生 俩先生 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啊 那我叫你什么呢 叫我主公啊 主公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不是主公怎么讲 主公是皇上 什么 皇上 有您这模样的皇上 没有我这模样的皇上 可不是吗 那么有您这德行的军师 这不凑合事儿吗 啊叫你叫你 真是 啊先生 啊皇上 皇上干嘛 不是叫主公 啊主公 东吴府尹你把孤王害苦了、 你亏心不亏心的你 怎么了 我害你了我坐着害你了刚才坐电车我给他车钱 我害你 你先别着急 我说不是你害的呀 谁害的呀 诸葛亮害的 你找诸葛亮去你 哎 我哪找诸葛亮去我没害你啊 你去的是谁啊 我去的是 哎呦 明白了吗 我去的是诸葛亮 他是你那个局儿害的我这个局儿与你本人呢没什么事 跟我没关系 哎你就打家伙 行行行行 啊先生 啊主公 东吴府尹你把孤王害苦了 跟我没关系、 啊、别解释啊 免得闹嫌疑 打家伙呀 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 心中空 这怎么了 这罗掉地下了 瞧这巧劲儿 心中苦恼他不了的他离逼孤王去过家 好别叫好啊 好龙潭虎穴不去闯 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 啊 啊 喝水 这事儿还真不少 哎呀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 啊啊太好 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当此类的康 啊 你少吃点咸的好不好 我不喝了你怎么老让我喝水啊 你问啊要喝 这么一啊该你说话了 该啊主公 要主公啊 加字儿 加字儿 加字儿主公 善人送丈夫 善人 别忙这诸葛亮在受气呢你 不去闯 这送啊 别说话呀、啊、 善人送主公 师傅亮啊 yes 啊 拜过诸葛亮啊 分明是宋孤王明见燕王 善人宋之公 哎 善人宋之公，您善人宋之公，您善人，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呢？啊，你不让我送你吗？ 送两句该你唱了， 该我唱了啊！大家伙唱来唱一杯杯唱，心中可恼之姑娘，抗李碧孤王去过江，抗龙潭虎穴孤去闯。 善人宋之公， 你 刘备送刘备啊？ 那得多人唱完喽啊！ 这可多热闹！ 有这么唱的吗？ 啊， 你唱你那词儿， 我那，哎呦，我这还有七八句词呢 啊！ 什么 七？六句？ 不，四句。四句呢？ 哎， 头一句是那个“ 主公上马心不爽”， 你唱我唱， 你的词儿， 我唱你说什么呀？你这么一说，仿佛我不会似的。你当着这么多同志，我这个。 哦，我也忘了他这个了。 我这人呢也爱多说话，怨我。 不是， 主公上马心不爽，这谁不知道？这是， 这个二弟没辙呀。 怎么没辙呀？ 可不没辙 啊， 二弟没辙。 你没唱出来，你怎么听出有辙没辙呢？ 可不没辙。 你看，山人八卦秀内藏， 这叫没辙吗？ 山人八卦秀内藏， 嗯， 心不爽。 江阳者 对吧？ 好好好， 哎，这第三句我给改改 改，怎么改？ 结合当前除四害的运动，咱打苍蝇， 那像话吗？改两天拿个苍蝇拍出来啊， 那像话吗？ 这第三句太老了， 也没那么改的呀， 太老了，这 不老啊， 老了， 响山且坐中军帐，一点也不老啊。 这是四句， 不三句， 四句嘛， 三句嘛， 那么四句呢？ 他一句也不会啊。全框了去了， 您说出来吧。 等候涿州一德章。 哦，老词儿， 哟呵，又老词儿了。大家伙扛来扛一杯杯扛，嗯，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就在袖内藏啊。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将身儿且坐在那中军宝帐啊。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等候那个涿州 里根龙 一队长 里根龙， 按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还表表涿州那一德长哎， 苍狼苍狼苍狼苍狼苍狼， 张飞进了那中军宝帐，叫一声那诸葛亮，有话商量。 说， 我说什么我？ 这诸葛亮唱河南坠子呀，这多热闹！这 热闹不行，我没法唱啊。 那唱什么？ 唱西皮二黄。 西皮二黄 什么味儿啊？ 味儿全忘了。 就这味儿啊。职工上马心不爽， 个唱 哎，不，你唱啊！ 职工 还没打家伙呢， 看当时来 我打， 你倒打 呀！哎呀，打呀你倒是！扛来扛一杯杯唱， 主 喂，心一得张， 嘿，他给简化了。 站长，又没词儿了， 说话呀！ 啊，我叫常贵田。 哎，你常贵田干嘛呀？ 诸葛亮。 哦， 我叫诸葛亮。 什么诸葛亮？ 诸葛亮那句词儿， 哪句词儿啊？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德章。 哦，老词儿， 贺一告诉你就老词儿。 行行行，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德章。 哎， 怎么 意思？ 怎么了？ 怎么意思你？ 怎么了？ 你怎么意思吧？ 我认识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来了 啊！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那我怎么告诉啊？ 诸葛亮坐住喽， 张飞上来了。 没听说过，现联系啊！ 你吓我一跳！ 我这个花脸出来就得这样子， 走啊！ 那我怎么办呢？ 你别害怕呀、 啊，别害怕 啊！ 好好，来，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走啊！ 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怎么出去啊？ 哦，害怕！哎呀，吓死我了！ 哎。 你打家伙呀？ 打家伙 啊！ 行，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走啊！ 得，大得，当， 张飞的妹妹出来了。 张飞出来的打这个呀？ 那 打什么呀？